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孩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辛辛苦苦又一年， 2018多赚钱。 你来我往，咱们联系少。 转眼又到聊春节， 未赶折呀，结呀， 赶上了吗？还不如说发条短信，情真切。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也是希望咱们街坊们薪水多赚，奖金满满，天天快乐，幸福晚年。明年 差点就说到晚年上 了，腊月23人就拜晚年了。 那我就不一样了，我认识各位一点喜，两点乐，三点美，四点欢，五点福，六点禄，七点吉，八点财，九点寿，十点富，十一点运，十二点子时钟声响，狗年万事顺意，平安幸福。 我就祝福您明天早上8点您起就行了。 噔噔噔，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大磊、家宝， 嗯， 过年好。 这拜年特别奇特啊，过年好。 这个不像小花的风格。 怎么不像？ 你不得磕头吗？拜年 好好说话。你这怎么突然间有点这个阴阳怪气的感觉？ 没有没有，确实是这二位 拜年了。 你还不情愿？不情愿 给你们问候一下吗？ 是老街旧邻的都得是拜年的时候得是打心里边发出。 哎， 但是我 高叫，哎，国庆好，国庆好，国庆好。 嗨，你这要没人搭理就够尴尬的。 你那意思我看不见人自己在这瞎嚷嚷是吧？ 我就怕就是街坊四邻都不开门，你知道 这个大过年啊就不锁门。 但是今天二位穿的可是不同以往啊， 喜气洋洋。 我穿的正常一点， 我先过年。 你看大磊的这件衣服啊， 嘿， 上面都画的是什么呢？ 蛇，各种啊，蛇。 不是不是不是，我看看， 蜈蚣。 哎，有有有， 是吧？壁虎， 有 蝎子，还有小五毒。 你那意思我是药铺。 那我看看啊， 我把东西都画身上。 这是龟哦，不是龟，灵芝，看错了，对不起啊，对不起。 他那长相还真有点像 这灵芝。哎呀，怎么 这个你连龟跟灵芝都分不清楚？ 不， 你这灵芝画的太有点， 你这个 像龟了是吧？ 有褶子，有纹路。 哎，家宝说的对， 有什么纹路啊？对， 这个灵芝好啊， 灵芝好啊， 自古就是吉祥富贵祥瑞之物嘛， 而且是一个好的补的中药啊。 哎呦，那可太补了， 怎么补？ 仙草、瑞草之称。 哎，你们说，我才想知道这现在也有灵芝啊？ 当年，哎，白蛇传记得不记得？ 对， 白蛇为了救许仙， 救谁都不知道。哎，小花连救谁都不知道， 他一个跟头翻到哎 十八大仙里 取经去了， 到西天我佛大雷音寺是吧？ 哎，没有，他不是到仙草去了吗？ 上哪儿到啊？ 就是到一个山上， 长寿山， 长寿山， 南极仙翁的地方。 到仙草还有这么一出戏呢？ 对。啊， 他那叫还阳草， 不会。 到仙草是出武戏，唱的话就剩打乒乓了。 那咱翻一个，谁给翻一个？ 听我的，你来那蛇，我来那仙鹤， 我打你， 你们俩斗，我演那灵芝，谁赢我跟谁走， 你就站那，我一薅你就走。 你干什么刻录二仙，你阻止我为爱情的付出。 这个白娘子说话这么不利索呢。 我告诉你，连南极仙翁都同情我，赠予我仙草，你刻录二仙搅什么局。那个灵芝这个东西，据说啊，谁身体要是不好亏气，好像吃点它管用。 这太管用了， 这个是传说当中，但实际当中呢， 实际当中也是补气啊，有这个灵芝茶嘛。 据说佛教从唐朝由印度传入中国之后，有这个佛手持灵芝如意的形象。 嗯， 而且灵芝啊分各种各样的，什么这灵芝那灵芝还不一样。 反正这我就听着一灵芝， 你看有什么木灵芝啊，草灵芝。 这个灵芝有一种最厉害的功效，起死回生。 都这么说，这是一个传说。 因为这个东西难得，得来不易，所以都认为啊有奇效，像包括天山雪莲， 对， 能解百毒。 在生活中，灵芝确实能调节免疫力啊。 是可以啊，但是它得长期服用。说我不好了，吃一口，当时就免疫力蹭蹭就上来了。 是，当然，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灵芝，还更多的是说吉祥的一个象征，就是大磊身上的图案，寓意了吉祥和如意。 说明你气大。补气嘛， 谁给你做的呀？这件衣服， 就那个裁缝，裁缝是有图案，可以设计。你不知道这裁缝是干嘛的吧？裁缝 可是你上面这布都是自己选的吧？总是 对，布是自己选的，他那有图案的布，哎，啪一搭配就行。 设计 这是咱们胡同那个老张裁缝跟他做的吗？ 老张 不是不是不是， 老刘， 老陈， 哎，老陈， 老陈， 老陈， 你还真敢去。 他每次都去， 老陈做的，那 是真正的裁缝， 对，没事都去。 你先去了老张那儿，后找的老陈，对吧？ 对， 老张说了， 老张说没这个样子。 说你去了以后呢，跟老张比划。 我为什么不说话？ 比 说，在我国有很多古刹庙宇。 我跟他讲这干嘛？ 古建， 我搞一做艺人的，我给讲庙子嘛。 亭台楼阁、古典服饰，经常用的那种，那会的。那个， 哎呀， 老张也把我轰走，他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对， 你当时就说不出灵芝这俩字儿来。 对，老张 很如意，如意， 按我心意。 还有华表上的那个， 哎， 华表汁儿， 那祥云也是由他演化的。 哎呀，火炬。 老张给你找了50多个样图，你也没认可。 我就说出俩字， 表示那个君主万寿无疆，名流之士门前悬挂这个，也表示吉祥如意。 灯笼。 哎呀，麻姑给西王母娘娘祝寿。 好，老张现在去国家图书馆找资料去了。 这老张就多么丰富的历史，是不是？ 现在手里翻跟头打架， 最后还是我找一孙猴。 哎呀，后来去老陈这儿，是不是就直接说灵芝？ 我说有，开车给我找灵芝，咣，对不起啊。您等等，我们给您配货去。老陈上老张那儿，还有灵芝没有？ 老张是痛哭流涕， 早说呀！ 后来终于你想起来了，这衣服就做成了。 哎， 恭喜啊！ 来之不易，道喜道喜。 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老张说 的。 老张终于明白过来了。 哎，得谁跟谁说？现在还普及呢， 就是传我闲话。 你们两个是两名男大学生 啊， 俩人呢从北京出发回你们的新疆老家。 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老家什么时候搬那儿去的？ 这是个假 设嘛？ 哦， 假设你 那你选，你去天池，哎，吐鲁番、乌鲁木齐， 我这几个地方都没离开那儿。 你愿哪儿？愿意住在哈密的这个三道岭啊、七角井啊，还是这个伊犁、 你 提山？ 你等会儿， 遗址？ 哎，我住遗址。哎，我就不能住个大城市吗？我就不能住到个市区里头吗？我怎么就得住在山沟里呢？ 风景漂亮啊。那行吧，你愿意住在哪儿听你的，你说吧。 大城市，大都市，我住在这儿。 后来呢，你历经了3968公里，换成了4种交通工具，终于啊，大磊到家了。小周还没到呢。现在大磊到家以后， 哎，我动身了吗？ 他得换6种， 一片废墟啊。 我住废墟里了。 当时大磊手里面这个蛇皮袋子就掉地上了， 就是那个有红道、有蓝道、有白道、编织袋， 都是你从北京带了好多特产，什么鸭子呀、烤鸭子。 你带的，你看有豆汁儿，有麻豆腐，有杏干，有葡萄干，然后还有那个库尔勒香梨。 我往家乡带葡萄干、带香梨，我带反了吧？ 朋友 尝尝京白梨。 对 对啊，可是你现在傻的蛇皮袋咕噜噜噜跑挺远。怎么是一片废墟？ 我走错地儿。 我们家呢？我们家那几栋小房呢？ 赶紧给家里打电话吧，联系一下家里人， 先问问人吧。 这废墟这边还有人呢， 这是被哈利彗星的陨石。 我也瞎信了， 人说还没到呢，76年来一回还没到呢，那是被什么陨石给？ 怎么老给这陨石？我们家就得遭陨石砸是吗？ 就这一块儿，这一块儿啊， 这一块儿。 好家伙， 我也不哪儿的口音， 齿音子还挺重的。那我们家赶上流星雨了，赶上暖霞槽了， 还是富二代的。 人说没有没有，您想多了啊，就是这片拆迁了，你们家是拆走了。 迁呢？ 你快看，我妈怎么没跟我说呀？ 忘了。 新地址在哪儿啊？ 不知道。多新鲜的，别人怎么知道啊？ 那孩子，你打个电话给家里吧。一打电话呢，您所拨打电话号码已关机。 再打电话，您所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 这就是不想让我回来。 王大雷啊，吃着葡萄干啊，啃着杏干啊，拿着苦儿的香梨啊，提着编织袋啊，哎呦这眼泪哟， 哗啦哗啦感慨，我是不是亲生的？过往的行人啊， 来往的君子听我言， 我怎么觉得我在道边上像要了饭了？ 这是我的火车票，你们看， 给报了吧。 坐火车都31个小时，还有3个小时的客车才能到达家乡。 我还差2种交通工具呢，我不是到4种交通工具才到家吗？ 对啊，但是你是3个小时的客车还得坐 啊、 哦，就形容不远千里，好不容易。然而我的爸妈却将我忘了。 我这还是一个曲艺形式。 哪一位去往我爸妈家，把我的书信向他转，来世做牛做马当豆还。 这个我惨到这份上了没有？ 首先说，这是两边都有问题。家里拆迁，你爸你妈呢？由于这个乔迁新居，这个喜悦的心情啊， 冲昏了头脑。 哎，对了，不能说冲昏头脑啊，反正就是 激荡了心灵。 哎，反正震撼了一下吧。 这后边这句用不上，怎么叫激荡了心灵、啊？ 把你给忘了这。 对对对。 但你也不对啊，那父母 你回家你怎么不说一声啊？父母在不远游，你不知道吗？ 对，哎，你别光说我，哎，对，你还不知道到你们家什么样呢。嘿， 小柱倒是踏踏实实的坐着这31个小时的火车。 他们家在哪儿？我才知道他们家在哪儿。 他们家游牧民族， 本来就没有准地方。 蒙古包，这片草吃完了。 吃到 您说明白了，这片草吃完了，谁把这片草吃完了？ 牛羊把这片草吃完了。 哎、对，搬到哪儿是哪儿。 倒是小猪顺利的找到了家，但是发现呢， 他就顺利找家的。哎，他们家都居无定所了。 他这个蒙古包的锁呢换了。 小猪也没带着钥匙。 现在这个蒙古包啊也有这种指纹锁了。 嘿，挨个试，连脚趾都试了。 接了人家的电话打才知道，哦， 我爸我妈搬包了， 这叫乔迁之包。 对，乔包之喜。 我呀带着东西，爸妈我给您温馨包来了。 你们俩的故事呢，当然这个、 哎、小花小花，你别管我们俩故事，你怎么样？ 当然是顺利利利。 你爸你妈也是一个游牧民族。 没有，我是北京人，但是这种事儿街坊们也都说了嘛。哎，这个经历呢，那个小伙子你也别太难过了，虽然是个真事儿，演绎到了王大磊和殷小柱的身上， 这还真事儿。 嗯，我们家当初换了锁，我妈也没跟我说呀。 嘿，你可见这家里对孩子们多么的不负责任。 对不对？你这么说就是不负责任的话。 怎么呢？ 就是特别的负责任。 换锁才不告诉你， 就觉得呀别打扰孩子。 哦， 对， 别让孩子分心，主要还是说呀想把这个家里的经济搞活搞起来。 对，然后呢以小家带动大家，让这整个的经济呀都开始繁荣。 对、哎、然后这样你上学一切都比较顺利。 不光是你啊，全社会这个上学都能好了。哎、嗯、他们心系大家，老换新包。 哦， 不过说句实话，小猪，你爸你妈粗心这事儿也不是说 第一天了。 对，也不是第一天了。 哎， 你小的时候你忘了，你爸带你坐公交去，后来你爸在车上睡着了，哎，忽然间爆站，你爸一清醒，哎呦要下车， 抱着羊就下车了， 就抱着那个羊毛的那个大衣就下车了。 哎，这也是怕冷。 结果呢你呀、啊、也跟你爸旁边睡呢，把你就落在公交车上了。 好、哦、 以为大衣里有你。 哦， 一夹着大衣就下车了，后来一抖了往身上一披， 干嘛变戏法呢、啊、 我们家小猪呢，当然总站把你领回来了，有惊无险啊。 对， 你也深受总站叔叔阿姨的喜欢吗？ 嗯，这谁家孩子你看看，长得跟皮袄似的。 你在总站又唱歌又跳舞，也度过了欢乐的一天。 对对对，拿这换饭吃。 我还得改成这个节目慰问。 丹丹，我说你咱也得说说王大磊，他爸他妈不马虎吗？就没粗心大意过吗？ 不粗心大意。 那才是可笑呢，买包烟一转头就把孩子忘了。6岁的王大磊在马路上冻的是哇哇大哭啊。 这也不赖他们， 不是说他们记性不好啊，说我这个人活泼 可爱。 那你一六岁小孩买包烟你能跑多远？你爸是真给忘了呀？问题是 我爸不是有急事儿， 后来搞的这一代都出警了，就为找你。 这一代都出警， 不是真的孩子丢了，人警察叔叔不得找找吗？ 那你方圆这一片得给你找一遍吧。 啊， 后来看你啊正看人吃烤白薯呢。 哎呦， 跟着人走了挺远挺远的， 是不是？ 那位这烤白薯也特别矜持。 对啊，完了你爸见上你之后，你就愣说你喜欢烤白薯那汽油桶，你想收藏一个。 当然警察叔叔把你带回到了派出所嘛。 哦， 你呢也详细的介绍了自己的父亲的姓名，年龄。 姓名我介绍得有多详细呀、 啊？年龄、喜好， 还有喜好、 生活习惯、 性别、 小金库在哪儿？ 对， 平时抽什么烟？ 那怕不怕你妈？ 我爸 给不给你奶奶钱？ 真不背我。 吵架的时候你爸怎么道的歉？ 对，你妈怎么管的你爸？这叫童言无忌，说得很详细。哎呦，警察叔叔听着 津津有味。 警察叔叔也是爱听这个， 当然也是及时的把你平安的交到了你爸的手上。林总还说了，你们这一家人挺有意思。 哎呦，没有小花他们家有意思。 我很好啊，家里没为我操过心。 绝对不为他操心，带他出去玩去啊！结果在服务区休息一会儿，扭头他爸爸上厕所出来就走。 我爸走我就跟着呗，我在门口一直等着我爸呢。 对，一直追着走，然后他爸爸一直找，哎，我闺女呢？我闺女呢？ 那是我追错了，那发型啊、衣服跟我爸都一样，我追错了。 但是对人家喊爸爸，爸爸， 再给买俩吧。 那怎么着？甭管怎么说，咱自己 捞一嘴钱。 对，还找回爸爸了， 找回好多，他妈也着急。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啊，春节到了，回家的路上那些粗心的爹妈千万别因为什么拎包啊、什么上厕所呀、加油啊，还有什么 吃东西 刷卡，把孩子忘在车站、忘在路上、忘在厕所边、忘在什么超市。总之祝大家一路顺风， 祝你平安。在你身边，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你永远的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笔，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周飞跟自己的小侄女在一屋里待着，小侄女躺沙发上睡着了。周飞在边上呢打游戏，就在这时候小侄女一翻身啪打沙发上摔下来。周飞一看，哟，坏了吧，觉得小侄女肯定得哭，没想到这孩子特坚强，没哭，站起来走到周飞面前，你是怎么看孩子的？ 哎，我那天问小花寂寞是什么，小花说寂寞就是换好衣服、化好妆、背个包包、下楼买个饭然后回来。 王磊呢曾经去面试，应聘的是销售员，面试官拿出他自己的手机啊递给王大磊说，现在你要想办法把这部手机卖给我。王大磊说，这部手机是目前最流行的那啥啥啥七，现在8888卖给您。面试官摇摇头说，嗯，不要。王大磊说，不买算了，然后拿着手机回家了。 不久前啊，小花的这个隔壁搬了一个眼镜型男，哎呀他特喜欢。就在刚刚有人敲他们家门，谁呀？一开门一看，哟，眼镜型男，手里还拿着一瓶红酒，难道我这女汉子跟这王子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节奏？脸红有没有？女汉子也有春天有没有？大姐有没有平起子？ 大姐， 大姐有没有平起子？ 有一个哥们儿问王大磊，哎，玩游戏这个王者荣耀里最长的眩晕技能是什么呀？王大雷说，哎，女友的电话呀。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

切心宽，为你播播放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爱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今天我们的线性代数啊，在上课之前点一下名。李云飞，李云龙，李梦云， 什么李云龙？张大礼， 秦家，东川， 华叉， 华叉。好，这三位同学，你们其他同学负责通知一下，如果再不来的话，直接考试，不用参加了。 啊、哦，我其实不来上课有奖励， 直接考试。 好，同学们不要笑了。 老师，我没笑这仨同学，乐您说话不挨着。 老师，他就说您大喘气。 这位同学，你是哪个班的？ 喂，老师，我就是这班的。 好，你可以直接考试。 啊，真的？ 不用参加。 啊，喂，别介，老师，我来了，上课了。 老师跟你开玩笑呢，坐下吧。 老师还会开玩笑的。 参加考试啊！ 哎， 好，线性代数准的是吗？ 起来！怎么了？ 这是几点了？ 你们俩 十点半的， 大早清的就这么嚷嚷， 对， 让不让睡？ 上课去了，怕什么呀？ 是嚷嚷怎么了？ 搅和我睡觉，别捣蛋啊！睡会儿， 哎，奔中午了， 啊， 食堂该开饭了， 真的？ 行行， 十点半了， 几点了？ 十点半了， 哎呦，那得起来 了。吃什么呀？ 啊，食堂啊， 食堂你也想吃？ 都想吃。 来不来的那几样有什么好吃的？ 去饭铺那可更得早去。 给你200块钱啊，200块钱， 多少？ 买点菜，我点哪个你们买哪个。 买点菜，买点，不是回来咱自己做，起火。 那谁做呀？咱这有火吗？ 就说呀。 我说买点熟的。 现成的吗？不就是。 点几个饭馆里弄回来不得了吗？ 哎，我听你的，想吃什么？ 200块钱，咱们弄条鱼吧。 200块钱 弄条鱼，水煮鱼吧。 水煮鱼行。还有什么？ 拿我这饭盒去装啊。 你这饭盒能装一条水煮鱼吗？ 那油我得掉，知道吗？ 你要它干嘛呀？ 回来喝呀、啊。 不是，这水煮鱼片在那油里一过，那得香呢。你光把鱼片捞出来就发干发梗。 不是，那你这饭盒更搁不下了。 这饭盒装着热油。 他这铁饭盒装一饭盒热油，怎么弄回来呀？ 回来非把我烫死不可，给我刨落了。 再给100。 再开100也不成啊！ 还有那个什么 纸垫、 红花油啊，什么防晒的、防烫的呢？ 我都抹好了去是吧？ 嗨、哎，你甭管你怎么弄， 我明白。 垫个枕巾也好，垫个被面。 我知道这100是给我看病的。 哎， 你想不想吃水煮鱼？ 想吃。 哎，这不完了吗？ 那弄半天你就说水煮鱼啊？香菇油菜。 你要不你再带一个冰激凌吧？ 冰激凌得单要钱。 怎么又单要钱了？你买不够啊？ 不够，他该点那些菜呢。 哎，行。 哎，看病又多钱了， 快点饿了，快肚子饿了，快。咱俩再睡会儿。他回来以后把这个菜都摆好了，筷子都码齐了，咱们先下床。 他办事儿啊，没那么利落。说半天，咱俩没说主食的事儿，他能不能把主食买回来，还得单说呢。 哎呦，回来了，赶紧！哎呦，趁热啊，热油，哦、哎呦。 哎呦，你总算回来了！ 哎呦，不容易！ 哎呦，你说没把我饿死的！ 我是跟那卖冰棍借了一手推车给推回来。 腿软呢？ 腿软？不是你这怎么搞的？虚了身子骨？ 这两天睡的就没下床，下午打球的， 小腿肌肉萎缩。 你哪那么话？您伤怎么样？ 伤，我哪有伤？ 没烫着啊？ 没烫着啊？ 推一呗。 我不行，跟老太太借推车，你甭管。 一看就想想做小子做虾掌是不是？ 没坐下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吃吃吧吃吧吃吧。下午那课我可不去啊，跟你们说好了，你们谁去帮我点个名？ 这，哎呦，好，哪个教室啊？哪个老师啊？ 是不是快考试了？ 听说是、 啊、真的，你们俩别开玩笑啊！ 别跟你开玩笑， 上回就冤过我。 谁冤你、啊？ 你上回你自己定错时间，走晚一天，你怪谁啊？ 哎呦，又到期末了，哎呀！ 怎么考？你说？ 怎么考？老办法呗，互相的。哎，别说那么直白啊！ 那咱仨互相抄不跟没抄一样吗？ 找那个枪手一块作弊呀、 啊！行，既然你领任务了啊！ 谁领任务了？ 就是你找啊！ 全是你了啊！里里外外一把手。 咱们真的没离了秦香，咱怎么活？ 嘿，对， 咱们大学最宝贵的收获就是认识秦香了。 就指着我活着？ 你该多少？你跟他要啊？ 跟人要？我让人给他考试还跟人要钱， 你要个数啊？ 哦，行吧， 咱回去开会看能不能给，能给就给了呗。 看你那么有钱，家里趁着矿，家里趁着这么多企 业。别 怎么了？ 那都是我爹打的这江山，跟我能一回事？ 钱可给你花呀，那怕什么的呀？ 他们也不容易，你给他们省点。 呦打你 这，咱们一个月几万块钱的零花钱就别再多要了。 哎呦，用不了那么多，你腾出三千两千的来，咱就能考试过了。 这是这么回事啊？考试啊，你替我们俩参加 啊？ 然后呢？ 我一人替你们俩参加， 答三份卷子，牵扯的人、牵扯的费用找他，回来给你庆功。 哎，那你呢？你在这里边起什么作用呢？ 对呀，再说老师也不差一人三份卷子呀。 我起不了什么好作用。 你也得尽点心力，你这天天玩，带着我打游戏，带着我出去旅游去 啊，这就是我的作用啊，是不是？你就说这水煮鱼来，我说的鱼香肉丝，这个宫保鸡丁，我丰富了咱们这个美食，对不对？ 但是你牵头表现的是挺好的，钱我花了愿意，现在你谈女朋友了，你就有点过分了。你把咱们兄弟怎么看？往哪搁？天天你老围着你女朋友转，该玩叫你也不玩了。打牌那天叫你，你不去， 谁说 不玩？就那么香啊？ 不是，这感情，这个、 重色轻友不行啊！这 他就这样。 你要这么着，你对得起人家秦香吗？ 我说啊， 看、哎、着人家秦香先看着呢。 咱几位，哎呀，我也是心宽。我说几位，今年咱得差不多啊，去年咱可挂了四科。 是啊。 问题是，咱们在学校这是第五年了啊。咱要不是学医的，以普通的本科， 晕了吧？ 怎么了？ 晕了吧？ 怎么了？ 七年半好吗？ 啊？ 对，这是寒假呀！ 天哪！哎呦， 七年半了！ 你怎么算的时间？你这是不是跟女朋友这一日啊，如隔三秋啊？ 不见天天， 就一天当着你三年过呀？ 哎呦，那么勤奋呢？不是，我想说这个，那。咱们这好歹得及格一回呀、啊， 咱好歹得及格一门吧。 上午那蒋老师，我也不知道哪个是蒋老师，反正他说他是蒋老师，我就当他蒋老师了，就跟我说这个怎么没来呀，怎么不上课呀，再不让就给开除了。呵，咱说了得半个小时，我最后实在听不下去了，我说您拨打的用户现在已经关机了，谢谢。 真的，我觉得咱也有点，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你琢磨琢磨，再坚持二年半，校长就换了。 那这二年半你当好坚持啊？ 不好坚持。 当年教导主任换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咬牙好几个人一块唱了一夜卡拉 OK 才庆祝他走？ 好，那教导主任那高兴，可算调走了。 咱们确实是咱们学校的老大难问题，可但是 也不赖咱们啊，这题那么难， 咱们尽力了。 上大学不就是我听人早说上大学特轻松，咱怎么没觉出来呢？ 我这家里啊缺人手，我来上学我已经不容易了，他们应该知道我的难处。 哎，你这还缺 人？我家里这个 还缺人吗？ 不，缺的什么呀？管理人才， 我 家族生意， 我可以管理，真的，我可以帮你。 他呀， 以后吧，啊， 对， 以后我看有没有仓库什么的。 不是你这，我跟着你干还不行？你说什么？我给你买饭去。 你算说对了，他就是。 管你的人才。 以后啊，待我真接手了，我好好栽培一下你。 爱他。 但是现在我家族生意急缺人手， 我真的可以。 我家我爸那产业，谁管我不管？ 就谁都管你就不管是吧？ 不是谁管呀？我能不管吗？ 对。 哎， 你应该说我不管谁管才对。 你说的对，但是你呢？我们这儿都忙着。你又是为什么呀？陈氏，你再不考你怎么办呀？你爸你妈不说你啊？ 他们都不说我的 啊，放弃了。 哎，说也没用。 确实 这东西他我真学不进去啊，我都纳了闷儿，我怎么考上的咱们这学校。 不是，我觉得这题都谁编的，考个正经问题我不说了啊。你说咱去年考试这头一题什么玩意儿，头一题贴四张照片，此题答对了不加分，答错了扣41分，直接不及格，让选这科的老师是哪个，你说这怎么选啊？ 是我们 投票选的吗？ 我瞅哪个都像是认识，可哪个又都像不认识。 这就是学校弄这题不对。 这就老师这 一学期他课都上完了，然后你问我希望选哪个老师给上课。 对嘛， 这开学之前你让我选老师行了。 你再说了，你找几个长得比较各色点的老师来，这都长得差不多是不是？ 关键是 都戴眼镜。 关键是我们选哪个老师他说不对呀。 对呀， 我选的 B 了，老师我打一叉子说不行，你看看那你不以我的意愿为转移，那 你还让我选什么呀？ 当然了，他课确实是上了，我们承认他上了，但是上了我们注意的都是题，我们注意他长什么样了吗？ 对，你我真的我证明至少去年一年我上过3次他那课，就没抬过头啊，进门啪我就躺那儿了。 地上有水吧？ 我们秦香至于上来就躺下了？ 我趴那儿了，进门我这到早我就趴那儿歇会儿，结果下一堂课同学扒了我，哎，说什么换人了我才走，我哪知道那老师教的呀？ 对，他也不叫你， 真是。 而且讲的那些题啊，太不是这个咱们平常老百姓说话的。 这老师不是这里是 老说那些什么听不什么蹦英语单词，你知道吧 ？cos 什么啊，这什么玩意儿啊？ 还说什么这个导数什么，我就听不懂。 什么伽马哪儿的嘛？我记得伽马是个射线嘛。 对、啊、 对，还有又定理吧。啊， 这哎呦，你说这是一个数学老师老说什么 sister 这嘚儿他？ 你说你跟英语老师较什么劲呢？ 对，这嘚儿他，英语怎么拼这嘚儿他？ 就嘚儿嘚儿嘛，赫阿塔。 他说是英语，您说这拼音，您这小学都没学好啊？ 我还是这么理解的，不对，你说你更正。 菜凉了，快接着吃。 你快更正。 哎， 就再说这个照片，咱仨商量没商量？咱们说四个答案，一人来一个。怎么也能蒙中一个吧？ 去年开始，谁知道没有选择题了，这让我们怎么考试啊？ 弄那么多多选，你这不是害人吗？ 光选 C 没一个对的，都给50%的分。 我就说他们抠吧， 我就说 C 对吧。 而且过去那小红说借笔记本抄抄也是给抄的，是吧？怎么现在还学的那么拘谨了？ 因为小红毕业了，你记得吗？ 哦， 小红是咱们刚上学第二年的同学。 哦，串了串了，你看看。 真是老师现在， 我说我拍到后背，他老不乐意呢。 越来越狡猾了，真的老师这。 你就大手一挥，让我们过了不得了吗？谁呀、 啊？ 开门。 谁呀、 啊？李老师、 哎。我先装一下病啊，你们替我演活。 刘老师，刘老师。 啊，你们仨都在呢。 啊，刘老师。 好了好了。 您看这个，您看这个。 啊，你也不用哎呦了，哎，你也不用哼唧了。你也不用吭着了，仨人都起来吧。 啊， 这么长时间啊，校长确实再有一年多就退了。经过我们研究呢，决定给你们仨一人一份 哦，毕业证， 退学通知。 哎呦， 小比、 英宁、 王大伟，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4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72变，触动您笑的神经。大大姐。 好，他轩轩， 什么？ 今天给床单抱一块亲亲我我。 你跟床单能抱一块亲亲我我？你说说我听听。 你天天趴在床单上，假装自己上面一朵牡丹花。 我说你们啊， 不戳不动你， 能不能好好的把这个时光啊都用在学习上啊？你呢，倒出点功夫来洗洗你的床单。你呢，倒出点功夫来真真正正看看书。你看你的成绩，入学的时候全年级第一。您再瞧现在，啊？班里头前10你都考不上了。 那你呢？ 我一直都很稳定， 倒数第一。 而且你瞧你那书，我们好意思说你吗？ 烂成那样， 乱力怪神，你修仙的、得道的，吃力八荒的，净看那些。 哎，那不叫那个 丢了元魂的 元神儿、 啊？你说对，吃了元神的，不复仙体了什么的。 行了行了行了，你没看我就别聊了，行吗？ 你也下去结个结， 还叫立个结？ 啊，立个结立个结，你说对。 我不跟你聊了，结节是病。 体育课了，快换运动鞋吧。那臭臭鞋呢？那天太味儿了，那风往里灌，我给你放旁边那宿舍了。 你就说扔了就完了，那还能保得住吗？这一体育课把你们给闹的，是不是老师把你们闹的？ 我穿这身粉色运动衫，我希望彭于晏老师能第一个看见我。 那双丑球鞋， 你看看，你看他那个话，连口音都带了，看见我。 我这是要唱起来了，知道吗？ 唱什么唱？ 哎，我唱歌就好听，我到时候哪天我给彭越老师唱一段， 唱一段京剧。 哎，怎么着吧？京剧怎么着了？ 黄老师不喜欢那个，黄老师喜欢太平歌词。 太平歌词你白给？ 我也不白给，我告诉您说，我会好几段呢。 是吗？ 鹬蚌相争。 鹬蚌相争啊？ 波波阵。 谁得利啊？ 我得利。 你鱼得利吧？ 是不是第一部的故事还看过呀？ 你呢？别装了，淘淘，今儿好耳朵眼都扎了，就为上体育课。 现上体育课，现扎耳朵眼啊！ 别着急，我这画眼线呢。 得了，彭老师不喜欢你这款的，长得苦， 苦瓜脸。 你看哪像我们俩？ 对， 这银盘子脸，多可人啊！ 对，你看那个香瓜脸， 玩带玩的。 哎，你说咱们这体育老师也是，怎么可能这么帅呢？谈吐又幽默，那天讲一个说 没记住吗？ 想起来地铁里面有人抽烟，完了以后大家就劝这人你别抽了，这人就破口大骂说那个破车我抽烟怎么着的，然后大家就说破车地铁就这车豪车6000万你想买你买得着吗？你老师讲完这个，哎呦给我乐的 完了，可乐吗？ 而且我跟你说，那天那个老师讲说那个俩人为什么分手啊，说大概是因为你喜欢飞机而我姓车。 你觉得你的思维有问题？ 简直的没法说了。 怎么了？ 他呀是打心眼里瞧上咱们那体育老师了。 嗯， 爱屋及乌，老师长得帅啊就没缺点了。 真是。 哎，那毕竟别的班也来看嘛。 都来看，都来看，那多不合适啊。 那是老师，不是你男朋友，谁看不成啊？ 不是，上课有个上课的样是吧？但是我就觉得老师可能确实不是那么喜欢你们。 我觉得吧，老师可能是不太喜欢你。 不，有事例为证，就你得分析。 你什么事例？ 你看上体育课了 啊， 集合那么多人什么的 啊，怎么了？ 老说向右看齐，最右边就是我，不让你们看我。 那是因为你个儿最矮。 别着急，那他把事例都说完了，还有吗？ 啊， 你说。 不是，还有就是什么呢？一上课，老师就把你们都发出去了。 怎么发出去？ 你们这小组，你们这个排球，你们这小组，你们跑800去。 嗯， 那个压腿去、 嗯、 就把我留在老师身边。 哦哦 哦, 哦， 但那天我有假条啊。来，同学们回来看一下这种动作怎么做啊。 嗯， 老师就得先做几个，做的时候就老扫我。 老师拿什么扫你？二维码的信息？ 不是，拿着眼睛老扫我的意思，学会了吗？会了吗？ 哦， 反正我一去呢，不是把那体育的那器材踢翻了吗？ 哦， 老是连拾的这器材带拾的我。 对， 那饼把你腿压上了吧？ 我觉得这些事例充分证明了，您能找一好大夫休学一年，好好看看。 成都大学体育学院的一名足球老师，酷似明星彭于晏。于是他上课的时候，同学们一致评价，长得帅气，谈吐幽默，大家都叫他彭于晏老师。叫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老师都懵住了，忘了自己姓什么了。老师表示压力山大。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辛辛苦苦又一年， 2018多赚钱。 你来我往，咱们联系少。 转眼又到了春节， 为赶折呀，急的呀， 赶上了吗？还不如说发条短信，情真切的。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也是希望咱们街坊们薪水多赚，奖金满满，天天快乐，幸福晚年年年。 差点就说到晚年 了，腊月23人就拜晚年了。 那我就不一样了。我认定各位1点喜2点乐3点美4点欢5点福6点禄7点吉8点财9点寿10点富11点运12点子时钟声响，狗年万事顺意，平安幸福。 我就祝您明天早上8点您起就行了。 噔噔噔。 灯光 OK， 摄像 校尉， 嘉宾 太帅， 行， 还有咋着？ 准备跑！ 快乐也没事，快乐也没事，快乐也没事。 快乐演播室，大家好，我是贾小花。今天呢，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甄大磊老师。 大家好，我是甄大磊。 另一位是庄小柱老师。 各位吉祥，我是庄小柱。 春节就要到了，二位老师啊，今天想和你们聊一聊这个古人过年的事儿。 太好了，这算聊点儿上了。 您， 我是一个民俗学者呀。这要聊到古人过年，那可正是我的长项。 您一定又要说吃饺子了吧？ 你从哪句听着我说吃饺子了？ 张小柱老师啊，您跟我们说说古人过年玩些什么吧。 嘿，这个要说玩啊，大家呀在过年前就开始玩了，贴窗花 啊， 增加节日气氛，吃糖瓜让这嘴甜一点。 这是问您玩，没问您吃。 吃喝玩它是一体的，分不开的。过年时候有点炮竹， 您知道五环以内是不让 禁放了？ 没有禁放，是按时间放。哎，这个早先九点以后啊， 这现在政策不了解啊。 中午啊， 这二人切 啊。那咱们说说这个窗花吧。朋友们都熟悉窗花，窗花啊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 对 呀、 啊，剪纸，这是非遗的一个项目。 哎，您能说说这个民间剪窗花经常是剪出什么样的图案呢？ 哎，这个我可以知道了。这个因为剪 可以知道 啊，因为剪出的这些图案呢，都是一些吉祥的图案，有寓意的图案， 对， 蕴含着深刻道理的图案，让大家看完这些图案之后呢，敞开美好的想象。 什么图案？ 什么图案？祥瑞的图案。 什么祥瑞？ 王千祥、李增瑞的图案。 啊，您是说拿窗花剪出来？ 剪人像也是一方面，是不是？ 您能举一些常用的喜庆？ 您这意思就是过年家家都贴王千祥、李增瑞， 就贴相声演员吧？是不是？大家乐乐呵呵的，是不是？这个图案就具体的举不胜举啊，一言说不尽的。您数着，我跟您一个一个说啊。 好。 有这个吉祥的图案，有这个瑞雪兆丰年的图案，有这个祥瑞的图案。有这个好日子的图案，有这个精彩生活的图案，有这个吃喝玩乐的图案，有这个孩子的图案。 节日拜年，下面啊，咱们就请出人工智能小兵给大家先拜个早年。还有一些朋友呢，跟小兵也说起了春节的一些习俗，他自己也有所感受，咱们听听他怎么说去。 拜年啦，拜年啦，小兵在这里给您拜个早年，祝您人旺气旺，身体旺，福旺财旺运到旺，全家狗年旺旺旺。自打进入二月份，小兵就天天掰着手指头盼春节呢。因为一到春节，就有好多好多的小伙伴们分享各种好吃的。你们有没有隔着电波感受到我泛滥的口水呢？嘿嘿，曾经有位北京的小伙伴和我说过，他觉得北京的味道呀，不是烤鸭，也不是炸酱面，那是什么呢？是冬天里的冰糖葫芦。那甜脆的冰糖加上绵绵的山楂，真是绝了。还有庙会里的炸羊肉串和灌肠，那叫一个香。尤其是小的时候，年年就盼着春节穿新衣服领压岁钱，还有舅舅做的米粉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小兵我把话题终结了。请问你们说这些的时候，考虑过我一个人工智能的心情吗？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贴窗花，点鞭炮，回家过年齐欢笑。所以掐指一算，小兵的拜年也算是刚刚好了。最后，在恭祝各位听众朋友们阖家欢乐的同时，小兵温馨地提示大家一下，要注意燃放烟花爆竹安全。北京市五环路以内含五环路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此外五环路以外除划定禁止或者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以外，其他地方可以燃放烟花爆竹。还有家庭聚会，把酒言欢，莫要贪杯呀。朋友们，我们年后见了。